放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最近这几年，香港的大学的教育教学水平也是得到了世人的认可，而内地的同学们选择香港高校的人数呢也是逐年的攀升。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同关注香港3所高校跻身亚洲大学前10，如何申请港校做黄金跳板。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那么在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先和大家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发布今年中小学招生政策，初中起始年级全面取消体育和艺术加分。万余名艺考生赶考中国传媒大学，表演专业327人录取1人。国博去年日均接待2.6万人次，21万学生到国博上课。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落实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不低于50%的要求，并适当向薄弱初中、农村初中倾斜。此外，要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切实加强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管理，要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此外，继续清理和规范中考加分项目，尚未全面取消体育、艺术等加分项目的地方，要从2018年初中起始年级开始执行。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考试23号开始，开考首日即有 1.4 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奔赴北京、南京、成都3个考点进行考试，其中北京考点则是迎来了考生11000多人次。其中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方向3个专业报名人数最多，其中表演专业的报录比达到了327:1。高校本年度的自主招生简章还没有发布，自主招生站的锣鼓就已经敲响了。为了让孩子能够通过自主招生的初审，家长们早已经是开始奔波策划，各显神通，有的帮孩子准备资料，有的为孩子开社会实践活动证明，有的把孩子送进 国家的重点实验室参与科研。教育专家表示，自主招生想要的是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很难用简历和培训包装出来。此外，经历多年自主招生的实践洗礼，高校的面试官也是阅人无数，他们要找的是符合学校专业需要的、有成才潜质、有拼搏志向的人才。因此建议家长，如果考生并没有某一学科的突出才华，不如好好的备战高考，成绩同样会给你回报。西城教委和市15中学合作，正在新建一所公立幼儿园，建成之后将会填补陶然亭街道没有公立园的缺口。新幼儿园利用15中一栋四层学生公寓楼改建而成，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过半。建成之后的幼儿园的面积为2100平方米，预计9月正式招生，首次招收三个年级共六个班，预计可以容纳180名幼儿。国家博物馆22号发布2017年度观众数据报告，报告透露国博去年接待观众总数8062625人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51万人次。丰富多彩的展览和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受到了众多家长的欢迎，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成为了博物馆新的观众增长点。全年为来馆学习的青少年观众提供课程服务1399批次，6269小时，接待上课的学生超过了21万人次。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2018年亚洲大学排名榜单7号出炉，榜单显示香港有三所高校排名前10，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每年香港高校招生中，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两所高校采用的统招方式之外，其余包括香港大学在内的10所香港高校均采用独立的招生方式。香港高校和海外高校相比，如何选择？如何在高三后半年成功申请港校呢？留学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好，香港三所大学跻身了亚洲大学前十位，如何申请港校做黄金跳板？这是今天留学面对面和您关注的话题。各位好，我是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启德教育香港澳门负责人李杰老师。李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2018年亚洲大学的排名榜单，李老师有关注到吗？ 最新出的香港这边有八所公立院校，其中有三所是在前十， 是在前十， 然后排名第四的也在整个亚洲是第14名。 哦， 对， 那排名是很靠前了。 对， 香港大学最近这几年它在这样的一个亚洲大学排行榜单当中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呢您也讲它是得到这个雇主的普遍的认可的。 对，这个排名它是参考雇主评价的。对。 所以我们总体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香港高校总体的一个教育水平究竟怎么样。它自己本身的特点和特色是在哪儿啊？我觉得相比较其他的海外那些院校，肯定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 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最近这留学市场的话，大家很多把目的地聚焦在香港这个地方。香港这个地方的话，它虽然比较小哈，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小地方出大教育。刚才那个张老师也提到那个排名哈，排名它已经说明了很多东西。就比如说这个排名它会参考的一些维度，就是学术水平啊，包括师资的一个质量，以及雇主的评价，包括像这个师生的比例，就是教育成果的一个体现。对，这个通过数字咱们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评，在香港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城市哈，可能不如咱国内的北京这个 这么大、 可能就长沙区这么大吧、说白了。 对,、 对，但是这个城市呢却出现了有四所院校排名在世界前50，可以说这整个教育史上它是一个奇迹。 哦， 这是它的一个特色嘛，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咱们选择这个教育的地目的地可能还要看师资嘛。香港这边的师资的话主要还是比较多元化，大部分老师还90%以上老师都是世界知名院校的博士毕业的。对，所以包括老师自身的话有一定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知名度啊，一些资源给到学生。对，这个是他的一个优势。还有包括就是资源上，香港这边的资源的话还是学习资源呀，包括学校提供的还是比较那个丰富的，就不定期的会有一些名人讲座呀，海外的交流啊，然后包括像这个大部分的一些专业跟海外的一些知名院校，像美国英国的一些知名院校签的是有互认这个学分的一个协议的。对，对于学生将来升读那个研究生啊，或者是适应海外的这个教学模式是提前有一个跳板，就是黄金跳板吧。然后还有教学模式，这边教学模式的话通过大量的这个英文阅读啊，大量的这个演讲演示啊，能够锻炼出学生的不同的这个思维方式和能力，终身受用的这种。然后还有就是他安全，家长们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安全这个问题啊，良好的治安。还有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嘛，还有中西方文化交汇，大陆的学生是这个适应程度会比较快一点， 快一点， 对对对，就是可以过渡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学习的东西呢，比较适用于咱们大陆的就业，对，比较实用，是直接能用到实际中，对，就是包括学生那边会有一个政策上的优势，就比如说咱们留学以后的话，会有这个免费的学生签证，对，可以在那找工作呀，锻炼一下自己，将来去为不管是回来还是说去海外工作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对，总体来讲大概是有这些的特色和优势在。 当然了，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一部分想到海外去求学，或者比如说包括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高校列为自己的这个选择的目的方向的话，如果相比较的话啊，我们怎么样来给自己做一个定位？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我们到香港或者是澳门地区来读书？哪些孩子我们可以说去真的是到海外这些国家去求学？您什么样的看法？ 适不适合自己，哪个地方适合自己？我建议还是首先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学习情况，这是最基本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是否适合国内的高考吧。因为香港澳门这个地区呢，它是高考就是可以通过高考过去。然后如果说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就没有通过高考这个途径，没有选择将来要参加高考的话，那可以就是参加国际生的这个方式。这样的话他选择国外的地方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的话一方面是这个经济能力自己要对家庭有一个评估， 对，这是很重要的。 对，亚洲地区的话还是相对物美价廉一点。 比如说我们去香港高校读书一年的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 一年本科的话是10万港币左右， 十万港币 大概在 8万多块钱，8万到10万左右 。对，然后生活费、住宿费的话得准备5到8万，所以这4年下来的话，至少要60万到80万左右。 那您说这4年的价格，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在美国读一年本科基本的它的这个价格， 对，美国至少也 对吧？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 便宜，比欧美国家的话能便宜个1/2或3/3。 对，所以首先家庭这个开支上要有一个评估，孩子目前的一个状态吧，他的学习的选择的方式是一个方面。如果说他要是高考的话，那港澳地区包括新加坡这边他都是接受那个高考的。然后当然香港他也接受国际考试。那如果孩子的话他就不想高考，他可以通过像美国高考或者是英国入学考试或国际 IB， 这些都是到香港都 OK 的。当然他去英国呀澳洲这边，生活上刚才也说的那个是资金上，另一方面生活上他适不适应， 对， 教学方式文化冲击很大，他能否就是意志力各个方面能否坚持下来，对，这都是要考虑的。 是这个时间段马上结束啊，问一个问题，清风想问说，香港所有高校的这个授课都是英文授课吗？ 90%以上的专业全是英文授课， 都是英文授课， 个别是有中文授课，会有辅量的粤语授课。对， 我们讲这个每年在这个香港高校的招生当中，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这两所高校采用的是统招方式之外，其他的包括像香港大学在内的其他的这个11所的香港高校采用的都是独立招生的方式啊。那么每年现在有没有相关数据统计，从内地到香港读书的这个学生 是呈现一个逐年增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申请的人数是在逐年的增多，但是 后边的是录取人数。 对，录取，因为他这个招生对于内地生他是有2000个名额的，那分布到每个学校也就200到300个左右。 你说香港所有的这些高校， 对对对， 分给到内地的 8所公立院校加3所私立院校，再加一个香港演艺学院。就是12所教育部承认的院校， 一共12所，每年分给内地的学生名额就2000，这样的一个一块蛋糕。 所以说录取率不高， 录取率不高内地的学生选择香港高校，他有这个集中的这些高校吗？大家会更愿意选什么样的高校？还有就是愿意选什么样高校的什么样的专业？ 这个就是个问题，就为什么录取率那么低？这个咱们也要讲到，就是两极化。家长主要集中在像您经常像您一直在说的港大、香港中文、香港科技大甚至接下来比较好一点的香港城市、香港理工第二梯队的。那至于后面的一些私立院校，比如包括一些像岭南大学、教育大学、京汇这些选择的学生相对少。那学生有不了解自己的情况，然后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的条件去匹配，所以这也是导致那个录取成功率低的一个原因吧，直接原因。所以我还是建议学生的话，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选择跟自己能力匹配的院校，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 您的意思是说，现在之所以录取率低，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咱们扎堆了，是这意思吗？ 对，扎堆这方面，另一方面是，比如说申请的，我们可能没有接触到，他们不了解这个招生的这个要求，然后自己的孩子的水平跟学校可能差距比较大，那就是大海捞针了。对， 就不能很好的给客观给自己定位， 对， 是吧？那么对于其他这些院校，目前对于学生的能力水平的要求门槛究竟有多高？ 张刚老师一直在强调城市大学和中文大学，就是国内高考可以去。其实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就是包括那个其他的私立院校、公立院校，全部都接受高考。他只是说申请的方式不同。香港中文和香港城市大学，他是走国内的提前批的志愿。不需要你像海外的院校一样去做申请材料，递交网上申请、面试这样的。就是高考成绩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只需要填志愿， 填报志愿。当然，填报志愿的同时，你也可以再填一下那个其他的国内的重点一批院校。 对， 如果那两个没有录取你的话，也不影响其他院校的录取。对。但是城市大学和中文大学虽然接受高考提前批，但是它的分数要求也是很高的。至少要超一本线100分以上，这是至少的。对，从录取来看，那香港科技大跟香港大学这两所的话，它是在香港的第一梯队吧？对。那这两所的话，它也是接受高考成绩的。就是香港这边的申请，你是有两种的成绩，一种是高考，另外的话就是国际生。那我主要今天再讲一下高考这边的话，港大、科大的话，包括香港理工、香港浸会、香港岭南、香港教育大学、香港公开、香港树人、珠海学院以及香港演艺学院，这些都是接受国内高考成绩，都是在那个每年的1月份到6月份之间开通申请。私立当然会晚一点，对，这个具体可以后期再咨询我们。 就是我们在网上是提交这种申请的。 对，它是有网上申请针对大陆学生的申请渠道的。然后需要的材料就是 personal statement 个人陈述，然后推荐信，包括你的英文简历，然后还有就是高中的前2年的成绩单，就是高三已可以申请了，那你前5个学期的成绩单已经出来了，包括你的在读证明，然后老师的推荐信，这些的话就是其实跟海外的流程是一样的，就你递交申请，学校这边的话会根据你的提交的材料，有些学生的话他有一些获奖、竞赛这些东西是很加分的，这个学校会酌情先给他面试。对，我去年有学生港大包括香港理工都是在2、3月份的时候面试了，因为他1月份已经开放了。面试的话学校这边就提前给他录取了，要求他在高考的时候达到多少分就可以了，还有英语单项。对，英语的话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然后在6月底的时候，6月23号会出高考成绩，立马交给学校，补交给学校，学校6月底会安排面试。对，7月的第一周会出所有的结果，最晚的话7月中旬前会出所有的这个录取就录取了，不录取就不录取了，不影响国内其他院校的填报志愿。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再讲一下那个国际生的一个渠道。 国际生的就是说我不提供 就是说有些小有些家长呢、我不愿意让孩子参加高考、甚至我高一高二我觉得高考压力有点大、那我去学一下美国的高考 SAT、SAT 的话要了解详细了解一下，还有就是英国的入学考试 A-Level、包括国际预科文凭 IB， 这个是认可度最高的、这几个考试就你可以不用参加高考了，但是的话这样的申请难度会比较大一点。对， 您的意思是说通过国际考试申请反而难度到增加了， 对， 不如参加高考来的更容易是吗？ 其实如果说这个人他不是大陆身份，他要是国外的身份啊、比如韩国人呐、或者美国身份、香港身份、那优势就大一点。大陆人太多了、对，其实还是竞争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拿这个高考的这个成绩，除了像刚才您讲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你要高出一本线就是 至少一百 分以上。其他那些 像香港大学跟香港科技大的话，这个就是北大清华的分数了。除了北清的分数以外，那你还要有比较好的这个材料，比如说物理、数理化这种竞赛、英语演讲比赛、还有你不定期的这个海外交流交换的，就是两个月一个月的这样的经历比较好一点，你会比较出众一点， 那实际上这一部分的同学他的优势就是在于，我不用参加那些国际性的考试了，我直接通过高考成绩就能够去申请到香港的这些个不错的高校。 对。 但是您也讲说对于他的语言的要求是。 语言这个刚才我讲的是高考的总分，然后语言的话八所公立至少120。因为他是英文授课，已经没有让你考雅思托福了，所以英语单项是很重要的。包括在面试的时候，学校现在很看重学生的综合能力，然后小组互动，包括你的英文沟通表达，以及就是尊重别人的这种态度哈，这都很重要。 最后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给今年就是这个高三同学们来做一个梳理，讲其实距离今年的高考也就有百天的时间了。对于这一部分的同学想要到香港去读大学，最后这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可以按部就班的，既不影响自己的高考，选择国内的这些个院校，同时我们还能够把香港的这些个高校当成自己的一个备选。 这个时间才开始准备香港的话，软实力可能 有点 就来不及了、那只有硬件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成绩，因为现在也是一百天倒计时了哈，都是在一遍一遍的 review 这个基础了哈，基础其实很回归到课本，基础很重要、对，所以这个高考的话模拟考试我建议学生还是认真对待，包括那个、尤其是高考成绩这个是最主要的了，然后那个可以让家长抓紧给学生安排这个申请材料的准备了，不管是自己做还是说找机构专业机构帮他做，肯定要抓紧递交申请了，因为香港人家也是喜欢学生主观能动性比较强的、不是你要等到最后一天去交材料的、对，然后他们也是小秘会提前整理学生的资料，最后再一批一批审核的、对，还有就是英语这个我建议学生重点关注一下，对，你最起码这个英语关要过了，英语关不过你总分再高的话也不行、对，然后如果说能有学有余力考个雅思会更好，比如考个 6.5 6分就不要交了，所以英语的口语也很重要，不管是口语还是总分吧，因为他要面试的，所以可以让学生提前练一下、找专业的机构的话也可以提前培训一下这个面试的一个准备。 港校的面试都是英文来面试的吗？ 全是英文面试，因为你主要是英文授课、然后这边还有就是心态上其实很重要、很多小孩最近也都在跟我们咨询了，就是比较紧张，所以还是平常心吧，做好当下的基础，把基础给哪个地方弱的话再查漏补缺、然后英语提升一下、找专业的机构咨询一下，包括做好材料递交申请然后就可以了、对， 尽早的递交申请， 对、它是早生早的择优录取的，也是一个态度问题， 对，这是越早越好的啊、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请李杰老师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好了，那么感谢李杰老师，谢谢。 好，谢谢大家。 好了，我们呢今天呢这个时间段的留学面对面呢就暂告一段落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